的路线。Gonna come on, why everybody out?

从前，我不能久留于伤感。待天空云出寂寥，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设定好闹钟，要叫醒全世界的不痒不痛，跳上红色的巴士从平淡逃走，加一点幽默。 About time we add some flavor。 用山前作风，声音与我装疯，随头与天空，让雨水变成果香，缤纷又出来，季节成彩虹。 我要做你快乐的幕后英雄， 我的绅士作风味道与众不同，像是摇滚综合了英伦风，我们不得不嗨，不得不晒。我的绅士作风骄傲与众不同，太阳出了彩，我就会绕着那空转，不得不嗨，不得不晒。翻转时间轴，再随意让世界变胖变瘦，你的誓言你的宇宙，导演由你来做。 我个人偏爱优雅的风格，如果能够说走就走去享受生活， 让你的笑容有一种洒脱轻松，彩色洒满天空。Refresh, I'm brighter. Bottoms up, jumping higher. Gotta take it to the eye of a tiger. Cause you're so vivacious, it's so contagious. Extraordinary, visionary. Left to the right, say whoa, oh, oh. Everybody, 与众不同，像是摇滚综合了英伦风。

晚安抱歉没关系，明天星期几要不要装运气、Oh baby boy 相信他会爱你，痛痛甜蜜我想你却发笑， Oh baby boy 别傻不拉几，感觉犹豫我是天天都说不出口、Oh, oh, 好想求救 Echo Echo 想牵手就会真手，第二次遇见你鼓起勇气，可不可以喜欢你，可惜我太心急胡言乱语，我不可以喜欢你，你好再见对不起，今天坏运气希望你别介意，明天一定没问题，重新说一句我真的喜欢你，Baby boy 相信他会爱你，痛苦甜蜜我不想你却发笑， Baby boy 别傻不拉几，感觉犹豫我是天天说不出口、Oh, oh, 好想求救 Echo Echo 想牵手就会牵手，话不在手可却说不出口， Echo Echo 想点都吹到头， 人不拆好吗 Oh baby boy 相信他会爱你，痛苦甜蜜我不想你却发笑， Oh baby boy 别傻不拉几，感觉犹豫我是天天说不出口， Oh, oh 好想求救 Echo Echo 想牵手就会牵手，话不在手可却说不出口， 逃避朋友的关怀，责备我太懒散，挑个适合的伴，不求他安排烛光晚餐，静静的一起吃早餐，还难在情愿平淡，我放下了身段，乐观一半，缘分该来的就会来，再勉强也只能够看着办，我谢绝了期盼，希望失望一半一半，寂寞不是对单身的惩罚、嗯、我决定用平常心看待，平淡，我放下了身段，乐

山鹏城食品